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幸亏新建和贾贝都不是会被人用两三句话撩拨起情绪的人，他们看着赵欣欣的意思征求了一下意见，在确认没什么要问他的问题之后就很干脆地走人了。贾佩在他走了之后看了新建一眼， 真是好厉害的嘴， 这些理由等到法庭上就掰不下去了。 新建无所谓地笑了笑，把椅子什么的放回去，顺手整理了一下桌子上的文件。 他那套逻辑乍一看没什么问题，但其实全是漏洞，只是没遇到一个跟他较真的检控。 你似乎意有所指。 只是笑却没有回答。新建把东西收拾好，看看时间差不多，也准备撤了。贾佩在他快要开门之前叫住他， 哎，新建，有时间一起吃顿饭吧，难得有空。 贾佩很少对人这么主动，现在这种情况换任何一个男人大概都是答应的可能性高一些。贾佩看着新建转过头对他笑笑，口上说着抱歉，却没有什么实质的歉意。 对不起，有约了。 说完这句，他完全没停留地开门离开，剩下贾佩敛了下视线，有点遗憾地扬了下眉。 真可惜，好男人似乎都有目标了，不知道新建喜欢上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 关于两个人的喜好类型问题，其实傅之跟新建探讨过，他的还算是比较明确，对方的却很含糊。 看着顺眼，处着舒服吧，不找事儿，不怎么麻烦。 新建考虑了一会儿才给出这么一个答案，搞得傅之翻了个白眼。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？ 顺眼这个词儿就跟随便一样，是个很容易让人抓狂的标准。新建笑了笑， 我妈也这么说。 上次我看到的那个就是你妈挑选出来的？ 傅志说的是他有过两面之缘的那个相亲对象，第二次在检察院看到的时候似乎跟新建的关系很亲密了，不过后来发生了很多事，似乎也没了后文。新建想了一会儿才想到傅志说的是谁，表情有点微妙地看了对方一眼。 见了几次之后就没再约了， 感觉不对， 接触的时间还不够，谈不上对不对。 这一段对话在两个人之间出现难免有些诡异。新建看着傅志一脸淡定地啃着苹果，然后无所谓地点点头，对这个话题若有似无的在意，但又不选择单刀直入地问清楚。 你了解一个人大概要多久？ 那得看什么类型的人了，嫌疑人只需要十句话就够了。 这话说得有点欠抽。新建说完，傅志差点没呛到，鄙视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扬眉。 相亲对象呢？ 新建考虑了一会儿。 也看类型，有的很快，有的需要接触的久一些。 他态度非常合作地坐在傅志的对面，满足他的所有好奇心。不过后者在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沉默了半天，却没有继续追问下去。倒是后来新建自己忍不住了。 你吃醋就说啊，憋出毛病来对身体不好。 傅志没立即反驳，懒洋洋地掀起眼皮看了他一眼。 谁跟你说我吃醋了？ 满脸都写着。 一边说一边干脆伸手在傅志脸上比划了一下，看着对方面色不善的表情，新建的心情出奇的好。他干脆让傅志挪了挪，自己半靠在床上，拉过对方手里的苹果，很大地咬了一口。傅志任他靠着自己，两个人之间有个短暂的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傅志才开口打破屋里的这份微妙气氛。 你家里那边儿…… 话没有说完，但是相信对方明白。新建并没有立刻回答。病床不大，两个人靠在一起并排躺着，其实有点危险，需要彼此一起维持着小心翼翼的平衡。 傅志没有催促的欲望，就这么安静地等着，一直到手里的苹果快吃完了，旁边的男人才笑了笑， 还没想到怎么办，暂时先拖着吧。 其实不止他，显然傅志的家里也有一层压力，但是要他选择跟家里开诚布公的谈，暂时他也还做不到。他的感情生活毕竟是自己的事，他可以不介意很多问题，不等于家人也可以坦然地去面对。跟傅志在一起是他的选择，他不会后悔，但是如果非要家人跟着他一起承受这些压力，他还没办法。找到傅志的手，然后紧紧握住。 我也不太刻意的去隐瞒，但是也不想太高调的公开，时机成熟了大概也会选择说。 傅志点头， 能搬多久是多久吧。 这点上他的看法跟新建一样。听见了他的回答，新建有点意外的扭头看了他一眼，在看见对方微微扬起的双眉后，带了几分释然的笑了。倒是傅志看出了他的心思，表情有点微妙。 怎么，你以为我会因为这事不舒服？ 新建也没装糊涂。 怕你觉得我立场不坚定。 我只怕你闹得满城风雨。 经历了这么多，如果还有这层怀疑，傅志也就太不了解新建了。本来就是谁都不放在眼里的脾气，从来只是怕他不管不顾起来闹得鸡飞狗跳。 有些压力过大，所谓的幸福会变得很短暂。 感慨地这么说了一句，傅志看着新建。 不用没事自己找麻烦。 可能这么做法并不算积极，但是也不是为了消极的逃避。傅志从认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开始，就考虑过如何平衡家人和自己的生活，但是这问题想到了现在，依然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也有过以前认识圈里的朋友选择跟家人出柜，但是最后的结果往往都不尽如人意，大家累得疲惫不堪之后，痛苦只是被扩大成为了很多人的负担。其实勇敢不等于要去对抗世界，傅志从来不支持将自己的平衡加诸在其他人的精神痛苦上。短暂地达成了共识，新建因为这种能够互相理解的感觉而满足地长出了一口气。他干脆闭上眼睛，完全把身体放松下来，感觉旁边的人翻弄书页的动作，心里一派平和。 医生说你再过一个多星期就可以出院了。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？ 你手上不是在忙案子？ 这案子要不了多久，应该差不多。 新建睁开眼笑了下。 咱们俩好像从来没出去旅行过。 两年前你半夜把我抓起来跑去四川出差算不算？ 傅志语气里满是调侃，他想起那时候跟着新建跋山涉水的，就觉得很不划算。 结果弄到最后，你跟处长都没打招呼，害我回来还被训了一顿，整个检察院这么大胆做事的也只有你新建了。 新建回想起来笑了下。 哎，说起来咱们俩还真是去过不少地方。 虽然都没什么时间好好观察那些城市，但是好歹也算是踏上过那一方的土地。对他的话不予置评，傅志挑眉横了他一眼，然后漫不经心地把视线调转回书上。 我现在就想回家，睡在一张够大的床上，舒舒服服地睡一觉，不用再忍受这病房的床垫，再躺下去我人都要木了。幸亏这医院的级别不算低，不然病床睡这么久，大概没病也得睡出病来。 新界对于傅志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意思笑而不语。按照他的记忆，检察院宿舍的床怎么都算不上舒服和大。他有点故意地侧过头，贴近了傅志的耳朵，呼出的气息扫过对方的脖颈时，感到旁边的人猛地一颤。 床不只能用来睡觉，还能做很多事儿的。 下一刻，傅志转过头稳住他，两个人危险地拉着附近能够支撑自己身体的撑垫，贪婪地平抚着自己身体上的欲望。在交换气息的间隙，傅志含含糊糊地点点头。 没错，我也同意。 病房内毫无预警燃起的欲望之火，伴随着喘息声而愈演愈烈。 我每次看见你这种表情都忍不住想拍你，太过难得，百看不厌。 被掌控住欲望的复制微微皱着眉，徒劳地压抑着有些失控的情绪，模糊的视线里扫到那双不怀好意的眼睛，抓着对方的手下意识地用力。 你别太嚣张。 你这种表情真是连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 他笑得很恶劣，复制有点力竭地任由对方折腾，微微眯起的眼中压抑着一些很容易忽略掉的闪动神采。风水难免是要轮回转的，